眼睛含情闪火火，勇敢的小伙子火把下弹琴，琴弦唱出知心话。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甜蜜的爱情白天装不下，姑娘和小伙才点燃了火把。鲜红的山茶开在一家山寨里，开在月光下，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岁月添佳话，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sailor, 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艳阳天，皓月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皓天与草地皓月艳阳天，皓月欢腾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ولا أهل ويتي وبلد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ا من يوم ما مشينا من حلق لنا في العين الحر دبع شلتني وقتها وكمان مش غالي مش غالي والغالي يا خوفي اللي حلى وتو تخلص في لالي فده في التاسوق ولا ما بقتش خلق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بس بوسة ولا أهلا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ل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بس بوسة ولا أهلا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لوسة بوسي يا نوسة شوفي ناس شوفي ازاي بيبوسون البوا فانيهم هياكلنا هياكلنا ياما ياما هياكلنا ركبت لليخي وياما ياما ونبتي تعينينا احنا الليلة والفاسي القلب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هلا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هلا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على يد باي خمشة فين الألكيلة ال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كبل ما بيعدينا غيلة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بات لي باسي ولا غ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ش يهد باي فرايل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هلا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هلا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حلوة البس بوسة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 一座怒青山，惊现连，一座怒白云绕山。

许多。 见故乡，泥土的芳。

马子玉带出的《驼铃》，张燕演唱的《阿里山新歌》。 天上

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 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心儿低垂，月儿高挂，远方的故乡你好吗？风儿无声，鸟儿归家，我用抚琴和你说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雁南飞。

看一看庄稼地，满眼都精彩，喝一口天津酒，失落的又归来。我身虽服老花白年，我心贴乡亲说未来，一世父母光景好，兴国安邦春常在。爱心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我领头大步迈。爱心是苍天， 我爱五指山的红。 天河的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安全河的千重浪，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完全河流水向大海，我沿着河边去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